不能随便收乘客的东西。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。 不容我分说，就把我给推上来了。 你瞧瞧， 哎呀，你可别客气，那算一片心意。我告诉你说，人大连人讲了，这里跟一般里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这里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溜达过来的。我说要饺子好吃啊，给我们捎个信儿。 干嘛呀？ 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。 多热情啊， 你看这个场面、啊，乘客售票员情深意长，感情融洽，你看这个场面，看出我们的国家人民安定团结，事业蒸蒸日上，给大家为四化奋斗增添了劲头，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，时代的面貌， 对不对？ 对。 相反呢，要不注意态度，言语冰冷，态度傲慢，那外府客人非常的反感。 是啊， 有一次也是一位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趟车，结果让我们一个小青年给气得够呛。 怎么回事啊？ 人家上来就问问他呀，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？ 哦，在台机场下车。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。 他怎么说的呢？ 你看他坐这儿的劲头。 嘿， 你呀、问别人去。 哎，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？ 我告诉。 这是干嘛呢？ 扔嘴里花生仁， 他吃上了。你倒说话呀。 我不知道。 不是你的路线你不知道？ 你去我去啊。 我去啊。 你去都不知道，我不去我更不知道。你这说什么话嘛？ 呵，多气人呢。 把那人给气的。那行那行，售票员，你让我下车，我不坐你这辆车。 人要下车了， 你是爱下不下，我让你上的。谁拦住你？ 你这不斗气儿吗？ 你干啥呀？你这啥态度啊？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样啊？ 跟北京联系上了。 他也听说这个，他也不示弱。我怎么了？北京是首都，碍你什么事了？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，人中央同意吗？ 哎，呵，这都挨得上 啊。你怎么跟北京联系？你这人啊，北京地方好，想住进来啊，搬得进户口吗？ 呵， 瞧你那样吧，你吐的都掉渣，你少上北京来啊。一张嘴干啥呀，整个一大碴子味儿。 什么态度？ 什么人？我看你，哎呦，坏了。 怎么了？ 把钢镚给扔嘴里头了。 这样的青年人太少有了， 一下就把人家这个客人给气火了。 那还不火 啊？我上北京来咋的？北京是你家开的，北京是全国首都，也有我一份儿啊。你有啥了不起啊？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啊？你会啥？你就会给北京人丢脸啊！北京人都像你这样啊！你好好干你的工作，你学点正经。瞧你那样吧，你得了吧嗦的你啊！你看你梳个大背头，穿个大尖鞋，你像啥样子呀？你有钱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。 这位看得还真清楚。 你还让我少上北京来？你管得着吗你啊？你干嘛你看不起我呀？啊，你管得着啊？被窝里头伸脚丫子， 怎么讲？ 你算第几把手？ 嘿， 你也就够分点能那一嘎的脸，你不嫌磕碜？真是你还不好好干工作，你还有理了？没时间有时间好好向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，就够你喝一壶。你快让我下车。 怎么了？ 都到和平里了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姜昆、李文华合说的相声《我与乘客》。在李文华离开舞台的岁月中，姜昆又分别与唐杰忠、戴日成合作上演了一大批优秀的相声作品，给广大的相声爱好者送去了欢笑。他深知多出好作品，多为听众更好的服务，这也是李文华李大爷的心愿。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的姜昆虽然工作更忙了，但他却始终不忘钻研相声艺术，争取推出更多更好的新作奉献给广大听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积极为和相声一样的其他曲艺形式的发展献计献策，力求让曲艺艺术能够更好的传承发展下去。今儿的节目中啊，我们和您聊了十大笑星中的姜昆、李文华，下次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十大笑星中的另外一对搭档，他们是谁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莫文蔚的《如果没有你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，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又